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朱竹云前冲了不到五米就停了下来，蓝银草悄无声息地在他身上浮现。早在蓝银突刺阵的时候，蓝银草的种子就已经留在了他的身上。千手修罗唐三第二魂技寄生发动，巨大的冲击力令朱竹云的身体直接变成了滚地葫芦。如果他的情绪没有受到刺激，或许还不至于如此狼狈，可现在他的心也乱了。蓝银草上的麻痹与腐蚀毒素已经开始入侵他的身体，小舞直接扑了上去，不过瞬间妖功技能已经发挥作用，朱竹云那动人的娇躯被甩入空中。唐三的目光看向朱竹清，他在询问。在这个时候，朱竹云已经任由他们宰割，就算朱竹清要杀他，唐三也绝不会犹豫。终究朱竹清还是摇了摇头，垂手搂紧了怀中的戴沐白，两行晶莹的泪水不自觉地从眼角处流淌而出。期盼多年的胜利来得这么快，此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该高兴还是该悲伤。不管怎么说，那毕竟都是他的亲姐姐。唐三无奈地摇摇头，向小舞比划了个手势，小舞这才腾空而起，双脚缠住朱竹云的双脚，妖功再次发动，将他的身体直接甩出了比赛台范围。比赛宣布结束，现场鸦雀无声，史莱克七怪缓缓聚拢到一起，昏迷中的戴沐白也在朱竹清的搀扶下挺直腰杆。是的，他们赢了，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胜利，他们用一场完美的胜利宣告着王者的降临。史莱克战队在没有一人受到重创的情况下，将三大种子战队之一的星罗帝国皇家高级学院踢出了这场比赛。当裁判宣布胜利的时候，史莱克学院休息区内一片欢呼，哪怕是大师脸上都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再好的战术也需要有人去执行，如果没有这些精彩绝艳的孩子，他的战术又如何能发挥得这样完美呢？走下比赛台，戴沐白立刻被弗兰德接了过去，绛珠的恢复光环开启，帮助众人恢复体力，治疗伤势。奥斯卡满脸笑容地制造着他的恢复大香肠。全魂宗的实力此时已经牵引着所有观战者的目光，就连武魂殿的那些主教们也不例外。一行人从史莱克学院战队身边走过时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唐三感受到了他们的目光，抬头看去，这行人正是代表天斗帝国的种子战队，天斗皇家学院战队。此时正盯着他看的正是他们战队的队长，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玉天恒。 没想到你们已经变得这么强大了，我真的很惊讶。 你们也不错，看得出你们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 唉，本来打算和你们在这届大赛中好好打一场，现在看来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不过记得替我们报仇，在我看来，如果真的有一支队伍能够威胁到武魂殿学院战队的话，那么绝对不是我们或者星罗皇家学院战队，而是你们。看清楚接下来我们的比赛吧，就算是输，我们也会尽量让他们展现出实力的。 唐三愣住了，在他的印象中，玉天恒是一个从来都不愿意承认失败的人。他也看得出，天斗皇家学院战队的实力比起之前的星罗学院战队还要差上一些，真正过了40级的其实只有5人。实力的完全压制令玉天恒信心已失，接下来的两大种子战队对抗其实已经没有了悬念。 武魂殿真的就那么强大吗？玉天恒，不要让我小看了你，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可能？如果作为队长的你都丧失了信心，那么你就不配成为我的对手。 你说什么？ 独孤雁。 一旁怒火冲天的独孤雁被玉天恒拦住，一丝淡淡的火焰开始在玉天恒眼中蔓延。 他整个人就像是被唐三的话给点燃了，凝视着唐三，他抬起右手用力地挥动了一下。 等着看吧，我会让他们知道厉害的。 作为三大种子队伍，天斗皇家学院战队和武魂殿学院战队登上比赛台的时候，全场安静了下来。之前的一场比赛已经给观众带来了太多的震撼，而接下来这一场将更加引人关注。第二轮比赛的时候，武魂殿学院战队出场的七个人中，并没有出现了传说中获得紫鹿勋章的三个人，他们就能够轻松获胜。而对战天斗皇家学院战队时，阵容明显不同。在武魂殿学院战队本次出场的人员中，换了三张生面孔，这三个人缓步走在武魂殿学院战队的最前面。虽然他们看上去相貌都很普通，情绪也很平静，但感觉他们就像是三匹蓄势待发的狼。三个人身上奔涌而出的气势和信心，唐三生平仅见，只有经历过无数胜利，击溃过无数对手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心理优势。武魂殿学院战队的队服是白色的，上面绣着六个象征着武魂殿的图案。走在最前面的三个人，每个人左胸上都佩戴着一枚紫色形如图书状的徽章，那是他们荣誉的象征。走在最前面的那名男子身高大约在1.90米开外，一头整齐的黑色短发如同钢针一般竖立，他的表情很平静，那股无形的信念似乎完全是从他体内迸发出来的。修长有力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，淡淡的目光凝视着对面的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。和他相比，玉天恒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。在那黑色短发男子两旁，分别是一男一女。那名男子有着一头火红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，他连眼珠都是暗红色的，相貌同样普通，但和之前的短发青年一样，身上散发着一种无形的圣者气质。三人中唯一的女子有着一头黑色长发，相貌和前面的男子有几分相像，三个人的表情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这个女孩子乍看并不觉得有多漂亮，但如果仔细观察，还是能够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异样的魅力。 仔细注意这三个人。 不知什么时候，独孤博已经来到了唐三身边，独孤博的目光也投射到那三个人身上。此时走在他们三人身后的另外四名队友完全成了陪衬，而那四个人也明显拥有着40级以上的实力。 这三个人就是被武魂殿誉为黄金一代的三个奇才。最前面的黑发青年名叫邪月，52级强攻系战魂王，武魂是月刃，是一名气魂师。在他后面的红发男子名叫炎，52级火属性强攻系战魂王，武魂是火焰领主。在邪月另一侧的女孩子是她妹妹，叫做胡列娜，51级控制系战魂王，武魂是狐狸。邪月和胡列娜不仅分别跟随了父母的姓氏，并且分别继承了父母的武魂。三人中，你除了要注意两名强攻系战魂王以外，也要格外注意那个胡列娜。胡列娜拥有着极其强悍的魅惑能力，她的魂技都是以魅惑为主的。 听着独孤博的话，唐三默默地点着头，心中将独孤博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心中。大师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但是他的目光却已经飘向了比赛台的后方，那巍峨耸立的教皇殿。 比比东，这就是你给我出的题目吗？ 接下来的比赛由天斗皇家学院战队对阵武魂殿学院战队，比赛开始，双方释放武魂。 尽管玉天恒的斗志被唐三彻底激发了出来，但是当他看到对方的武魂全面释放时，还是不禁一滞。站在最前面的三个人，每个人身上都闪烁着两黄两紫一黑五个魂环，而且是最佳魂环配属。 三人凝聚在一起，强大的压力令玉天恒的霸气顿时减弱了几分。武魂殿学院战队第一个行动的并不是最前面的队长邪月，而是他的妹妹胡列娜。胡列娜轻移连步，似乎只是身形一转就已经来到了最前方，一丝淡淡的笑容从她脸上浮现出来。随着武魂的释放，她似乎变得更漂亮了，而且从背后还长出了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。淡红色的光芒从她身上浮现而出，眸光轻闪看向玉天恒。正准备释放魂技的玉天恒顿时停滞了一下，但是他毕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，立刻反应过来。 不要看他的眼睛！ 不看眼睛就没事了吗？别人可都叫我天狐哦。 从他递出的那一个眼神，再到这一句话，整个天斗皇家学院战队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手。诡异的一幕出现，胡列娜身上的五个魂环极有规律地闪烁了一下，先是那黑色的第五魂环，然后是第四、第三、第二，最后是黄色的第一魂环。每一个魂环波动的时候，他身上的红光就会变得强盛起来。这时在他身后的邪月也行动了。邪月的月刃并不是一柄，而是两柄，两柄通体血红，弯刃宛如弦月。他的双手分别握在月刃中央，他的双手此时随着身体的动作舒展开来，整个人竟然从背后朝着自己妹妹撞上去。血红色光幕骤然显现扩散，就在邪月与胡列娜身体撞击在一起的刹那，那层红光竟然将他们两个人的身体包裹在了一起。与此同时，那层红光也瞬间爆发开来，宛如一个光球般扩散，囊括了半个比赛台，也自然将对面的七名对手都笼罩在内。 武魂融合技。 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其他五个人，包括燕在内，似乎都没有任何出手的打算。燕甚至连续后退了几步，和其他队友站在一起。红光闪烁，原本的两个人变成了一个，一个红发飘飘，分不出男女的人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